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103集。那年飞往日本前一天的午夜，方官城已经熟睡，药叉传音吵醒了阿音，他来得很急，送的是装在瓶子里的一抹清灵的口实，说是千年难得一遇，但被阿音拒绝了。他不解，明明应允并且支持他陪同方官城去修好余生，只记得常回来看看就是了。阿音故作轻松地说，除非他死，否则我与他谁都不会离开。魏觉我不需要了，他在时有他告诉我，他若不在，我要也无用。阿耀清楚我们定会再见的，希望不要太快。上次作别还是民国时，不出月余韩听竹就出事了，这次久一些，虽然与鬼来说不过那么弹指一挥间的几十年而已。方官城是半夜走的，阿音为此耿耿于怀，他总觉得他是故意撑到那时候，明明合眼之前还说明早要吃他煮的面，提醒三遍多放盐，天亮后就没了，真是不守约定。那年西安古观音禅寺的千年银杏开花，满地落黄，好不凄美萧瑟，且正是开元年间唐玄宗栽的，与阿音和他的这段情同寿。重回故土，他画鹤落在瓦片暗淡了的影壁之上，冥冥之中总觉得这仿佛是他顺遂去世的讯号，也是他千年孽缘的休止。银杏看倦，该回阴司了。无间地狱的木念神神龛下新增了个骨灰盒，两世凑到一起，可不要打架才好。最先找来的居然不是阎王，是丈月。当初二人约定，若是方官城此事不得善终，丈月愿以阿修罗布的法器亲自为他修改命簿，代价是阿音和他缔约盟誓，结鬼界，至诚情思，这便算是人间的结婚了。但此约一结，永远无法解除，除非一方抹了阴寿才会自动消散，再加上鬼众大多肆意妄为惯了，没有几个会自寻死路想不开的结这个。丈月说道， 看样子我们的交易达不成了。 十八层泥犁地狱之中，到处都是红黑之气缠绕，恶鬼身上的臭味压抑得难以呼吸，唯有神龛周围一片金光普照，关押着的还有穿汉朝屈居的厉鬼，司隶者唤丈月阿修罗大人，被他甩了一缕灵力过去封住了嘴，那灵力身后震得周围的鬼俱是惊怕，嘈杂变为一片死寂，始作俑者却小心着对那阴魔罗鬼开口， 或许你想把他的命数改更好一些，我也可以。 丈月，我不值了。他目光从神龛离开，走进立在他面前，随后是越发凑近的五官，蜻蜓点水般在他同样冰凉的唇附上一吻，不禁感叹两只鬼亲在一起实在是没什么意思。无话留下，人已经化烟飞走。丈月心知肚明，阿音仅仅不过是为他千年痴等给予一点点的宽慰，再多的他不能要，阿音也给不出。 可我还在值啊。 一如千年前大漠黄沙初见时，他白衣未变，立在地狱之中，完美的不真实。阴司里最近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见到穿灰色丝绸长裙、黑发披散着及膝的女鬼，最好避让。那是活了千年且仅存的阴魔罗，许是精神不济，行事容易误伤无辜。其实他不过是日日三坛忘川酿，浑身酒气散不掉，人也晕沉得很。伤过谁，酒醒后全然不记得，很快又陷入下一场大醉之中。阎王、崔珏、孟婆都是他的酒友，另外三位判官见到他都要绕开，钟馗还会冷脸呵斥上几句。不要以为他没做正事，抹去阴寿的信笺已经成过阎王。 信笺由自己亲笔写下缘由，再注入司自证的灵力。阎王爷盖章后送去查查司陆之道那儿，等待审查生平有没有作恶之处需要补罚。药茶把地上的工作都交给了碧丽，留在阴司苦口婆心的劝。阿音边喝酒边听着，左耳进右耳出，显然是铁了心，还看着他有一天喝了四坛醉得最狠，拿着个盒子到十八层地狱的神龛前，加上那两世的骨灰一把火全烧了。盒子里装的不过是竹函和韩听竹两世的遗物，他一向最宝贝着，如今决然离去，头也不回。两人没有看到身后一缕金光倏地闪过，赶忙救出了被小盒子护住些许的紫檀木串珠。回阴司的第十五天，正月帝曰，阿音那日没喝，前去观礼，对象是个举止温婉含蓄的阿修罗女，大概在阿修罗之中算不得好看，因为容貌不够娇艳。同日新一任的阿修罗王掌权，鬼界传言不过是阿修罗部的传统，亲王必须专情。他提前溜回阴司取了一小坛酒，遥祝他顺意，微醺之际去了查查司找陆之道，为的是催促审他生平的小鬼提些效率。哪里成想遇上了做梦也不敢奢望的人，身着玄衣亮蓝外袍，手里挂着紫檀木念珠，以及死也忘不了的俊朗容颜。四目相对，他正愣住，阿音手里酒坛落地，陆之道暗叫了句不好，眼神交互之间，天雷地火，天庭阴风嚎啕，地狱里百鬼哭笑，为这千年的情缘再度相逢俱是震慑。他开口声色挂着疑惑， 阿音。 阿音强撑着转身，长发仿佛要压垮日渐消瘦的身形。两千年前仙神时代早已涅槃了的福地死后葬于灵绝之地，孵化出了一缕神光，原本不算稀奇，但这缕光越来越旺盛强大，直到靠一己之力修出了人形，天神俱是惊叹。但因此也引发了争端，一方认为他是福地转世，应立即列入神位，当之无愧，另一方则反对，因每个载入天书的天神都是苦修苦行，或有造化才得大成，更别说他一缕神光化成人形，或妖鬼作派，上不得台面。双方辩激五百年，最后那个少年站了出来说道， 我愿转世为人，于是兼悟慈悲，毕生皈依佛法。 那年清觉宗的成善天师在桥边捡到了个手执千瓣莲的弃婴，取名关城。阿音躲到了孟婆那儿，忘川河的围栏之上，他捧酒独坐，看烟灰色水波飘渺，好似告诉你千年不过一梦。回想刚刚见到他的那刻，心跳仍旧不平，甚至没有勇气去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身后有光悄然靠近现身，玄与清相接的人在他背后取了一颗念珠变成木簪，再为他捋顺头发，盘成个随意的髻垂在颈间，露出薄缎遮不住的大片的背，清晰可见蝴蝶骨纹路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